昨天的放纵，今天的后悔，事到如今不敢再面对。你爱的无怨无悔，我的心因此更加羞愧。我让你流泪，也让你心碎，可你坚持爱我不后悔。 城市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，可以振作精神，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，理清一下头绪，迎接一份下午的充实。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所在你身边。 让你乐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19642139。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，29.98万起售，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。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，详询0106137888。 拒绝截肢，拒绝手术。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、糖尿病足、动脉闭塞硬化症。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，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，专家热线0106938877。 广汽传祺旗下全系车型进驻房山岩村澎湃汽车园，以传祺敬传祺。广汽传祺房山长城店，咨询热线0108936877。 959资讯快报。 刚刚过去的5年是涿州迎接挑战、抢抓机遇的5年，也是各项工作攻坚突破、经济社会不断进步的5年。5年来，本市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，稳增长、调结构、促改革、优环境、惠民生，圆满完成市7届人大确定的目标任务，实现了13五良好开局。涿州市不断加强环境建设，承载力和竞争力显著提升。在改善环境方面，实施一环两带四轴四区生态规划，环境变得越来越美，让市民的生活更加幸福。与此同时，大力整治砂石料盗采滥挖，通过控煤、抑尘、禁烧等系列措施，大气质量持续好转。优化发展环境，深入开展机构改革和行政审批事项清理，搭建了公共资源农村产权交易中心，两个代办三级平台全面建立，商事制度改革扎实推进，扎实开展德信文化六进一树良好活动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，让每一位来到涿州的朋友都感到一种亲切感、包容感，让每一位生活在涿州的市民都有一种幸福感、归属感，让涿州这座古城焕发活力、充满魅力、富有感召力。为进一步推进涿州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活动扎实开展，打造本市环境优美、秩序优良、服务优质的人文环境，提高广大市民的知晓率、参与率、支持率，涿州市利用每周六上午组织开展星期六文明行动志愿服务活动，使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。每到活动日，市主要领导就带领机关干部走上街头，向过往行人发放创建文明城市倡议书，倡议广大市民行动起来，共同参与文明城市创建，努力创造文明和谐的城市环境。各部门也充分发挥单位行业优势，积极参加。在加大宣传、营造浓厚的创城氛围的同时，各部门和单位积极创新形式，开展多种多样的主题活动， 让我们把创建文明城市的责任当成习惯，把习惯凝聚成力量，从我做起，从身边做起，从现在做起，全面提升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和满意度，我们的家园会变得更美丽，涿州的明天会是文明的明天。我是冯博，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。 文明是城市之魂，美德是一生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87年蔡琴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人生就是戏》，这也是一首翻唱歌。在这里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、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刚才是人生就是戏，那接下来呢，人生如梦， 这是来自1993年巫启贤的专辑《红尘来去一场梦》当中的一首中版的歌曲。而这首歌当中的两句广东话的唱段来自许冠杰的《天才白痴梦》。 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，在人间不停地吹送，走过了春夏，穿过了秋冬，用看戏的眼看待繁华梦。渐渐我发觉人生就像梦，像蝴蝶穿越了时空，有多少真实，有几分朦胧，有哭有乐，有笑有痛。人间残梦，梦里纷纷碎动，醉在红尘中，何不匆匆融融入梦。人间寻梦，梦里纷纷细动，爱在红尘中，恨在红尘中，何不潇洒入梦。日升日落，潮起潮涌，去镂空。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，在人间不停地吹送，走过了悲欢，卷过了聚散，梦如人生，人生如梦。泪纷纷碎动，心在红尘中，醉在红尘中，何不匆匆融融入梦。人间寻梦，梦泪纷纷碎动，爱在红尘中，恨在红尘中，何不潇洒入梦。日升去镂空，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，在人间不停地吹送，走过了悲欢，穿过了聚散，梦如人生，人生如梦。走过了悲欢，穿过了聚散，梦如人生，人生如梦。 这是来自巫启贤的《人生如梦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4年指南针乐队的《选择坚强》当中的《随心所欲》。指南针乐队当时的主唱呢，是来自江西的摇滚女歌手罗琦。 Yeah!

好，杨乃文的歌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0年周杰伦的首张专辑当中的第三主打歌，叫做《心情》。这首歌呢由周杰伦作词作曲，难得呢周杰伦包办了词曲，来一起感受下当年的纯真心情。

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，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。多少青春不在，多少情怀已更改，我还拥有你的爱。好像初次的舞台听到第一声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。经过多少失败，经过多少等待，告诉自己要忍耐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1986年凤飞飞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掌声响起》。接下来是2007年 Tank 的演唱比赛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专属天使》。这首歌呢由 Tank 自己作曲，由擅长写情歌的诗人程来作词。这首歌的意思就是说，拥有一个专属天使，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愿望。是一首非常纯情的爱的告白歌。 我不会怪你给我的伪装，天使在人间是个长好翅膀，人们如春落寞，而你相信善良，这能让你为了我被碰伤。有我抱

这是来自王力宏2004年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心中的日月》，这也是他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得来的作品。接下来呢，今天是最后一首歌，选择到了赵咏华1997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请你放心》。在失恋之后呢，会有一段沉沦的时期，但是呢，只要你给我时间，我就可以从这一段沉沦期当中走出来。所以请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做到一个更好的自己。失恋虽然很痛苦，但也并不是天塌了的事情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这些日子过得是有点茫然，重新开始没有我想的简单，感觉心就成了习惯，逞强若无其事或许太为难，我和多数的